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树有根来，水有源，治党治国要从严。怎样概括这一年汉字里头有个连？这怎么回事呢？央视新闻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，这个我印象当中其实也是国外先开始的，就是评选年度汉字。那么这几年呢，国内呢也有搞这个的。那么在昨天呢，是2015年的汉语盘点中国这一年的年度汉字结果揭晓，就是年度国内字就是一个连字。哪个连呢？清廉之廉，廉政之廉。那位说，要说起来这一年也是相当的不平凡，有很多大事发生，为什么大家伙都特别的关心这个字儿呢？我分析啊，这个可能和两位老先生，一位老奶奶，还有一位小姑娘有关系啊。我这是打哪说起？你看看，首先说头一位， 未成人天真的 脸有什么关系？你看看黑老包嘛，端正作风，洗洗澡，治治病，照照镜子嘛。还有一位呢， 寒当风，日当春，满天恶心疾苦三，铁肩脚儿蹬，随本钱思想啊。 谁呀、啊？海大人呐、啊，海刚峰嘛，深入基层嘛，还有一位老奶奶呢。 到如今山永贵，桃花自强，忘却了旧日时光。 这怎么讲啊？反四风啊，政府过紧日子，人民过好日子嘛，寇准罢宴嘛，是吧？宴会都不去了吗？啊，接受宴请那个被查处了吗？不光是老奶奶，是吧？这一位啊，小姑娘的作用也不可小视。 我见您耳不闻眼不瞎，黑面都全是他，为什么拿着人命当狡猾？一路上杀人害命，贪赃枉法，这些人之间 呢，杨三姐告状啊，依法治国嘛，正是亿万群众齐动员，党员干部走在前，党风正风他在转变，可是掉以轻心会有麻烦。怎么呢？虽说这个反腐倡廉成效显著，但是远没有到了高枕无忧的程度，也有那个拒不认错啊，对抗审查的。哦，还有这个事儿呢。是啊，说说老汪的故事 湖南的，新华网转载的是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湖南某地，有个县工商局局长老汪，中共党员，倍儿鸡贼。就是说啊，之前呢是有事儿，说是什么什么接受宴请啊，去吃喝去了啊，席间据说还收了红包了，被人家举报了，纪委要查他。老汪一听这个信儿，哎呦，坏了，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这个因为当时这个消息只是说有人要查他啊，纪委监察要啊这个调查处理这个事情，但是什么事儿不清楚。老汪事儿多啊，哎呀，绞尽脑汁琢磨，这是哪一家？会不会是节前个体户老板老赵请我吃饭，给了我一5000元的红包？就是这码事儿，就是他，就这个主意。于是老汪灵机一动，行了，退赃吧，退赃可以啊，这是可以的吗？是啊，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说呀。约见老赵之后，给了老赵10000元，老赵吓一跳呀，干嘛反过来贿了我是吗？我给您是5000那红包啊，10000拿着，不是5000就行，不给你多加5000啊，你那嘴给我闭严实点，听见没有？谁问你他都不能说，这就麻烦了。不单说啊有毛病啊，这有问题得查处，而且来说这叫做对抗审查啊，跟这儿呢，那是啊，你那多给那5000，那不是为了封口吗？还有更严重的呢。新华社、新浪官方微博、新华视点言道，这中纪委说的啊，分析来看，从查处的严重违纪案件来看，往往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是交织的啊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，你一看看。经济腐败为政治的目的服务啊，是啊，一些个腐败分子为了保住并且摄取更大的经济利益，在政治上他们有那更大的诉求，更大的诉求。那位说这个得说的说的怎么解释怎么理解，莫非这个事情说的是他谁呀？ 我做江山十八代，早有九在总兵在，洛阳死了甘元帅，今日里寻欢报迎来， 也是我谋朝篡位大不该。 哪位啊？王莽啊。哪位说不止他一个是吗？还有呢，明白了吧？刚才列举这几位就是贪腐之外啊旁的诉求，正是凡事都得依法办，公正无私是明镜悬，其他的事情咱先不谈，单说那巧家投毒案。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，这就是头日的事情，说是当庭释放钱仁峰。这谁呀？这个事情涉及到啊，就是多年之前在云南巧家县发生的一起幼儿园的投毒案件。当时判刑的时候，这个钱仁峰是个姑娘，17岁的小丫头，服刑13年之后，13年了，现在云南 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宣判，以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以这个啊为说辞，宣告钱仁峰是无罪开释，当庭就给放了。说起来这起案子对我来说那是有印象的，对我而言和那个呼格案不一样，呼格案头前一点印象都没有，而这一起真可以说得上是记忆犹新。当年编辑过案件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13年前不是吗？啊，说是这个2002年2月22号，二一块了啊，巧劲儿吗？云南昭通巧家有一个叫做星蕊宝宝园，发生了一起投毒案件。说是有一两岁的小孩因为吃了这个毒鼠强，抢救无效死亡。那么后来呢，就逮住这个嫌疑人，不是旁人，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位当时17岁的保姆，是钱仁峰。就说啊，他是吃过午饭之后，在这个宝宝园厨房部分食品里头投放了毒鼠强，毒鼠强您知道吧，药耗子的剧毒的这个毒药，拿来给幼儿园孩儿们食用，导致一名幼儿中毒身亡，其他俩孩子住院治疗了。那么在那之后呢，这个钱仁峰啊被判处了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但是呢，钱仁峰和他的家人不服判决结果，他的代理律师也说了，说这个案件事实证据不足，遭遇警方刑讯逼供，为此进行二审上诉。随后呢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说了，此案事实清楚，被告已认罪，定罪准确，是量刑适当，向钱仁峰下达了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的裁定书。可是呢，这事儿可是没完，这若干年间呢一直就在不断的申诉，律师啊、家人啊，包括他本人。那么到了2010年呢，这个他的律师姓杨，杨律师向云南省高法提供了再审申请，同时还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抗诉的申请啊。那么在这之后呢，说是检察院那边呢复查，认为此案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向云南高院提出再审检查建议。就说啊，书中代言，简短截说，一波三折，这已经13年过去了。那么在那之后呢，案件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对，就此云南高级法院说了，本案是否系毒鼠强中毒、毒物的来源、投毒时间、投毒方式这些个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合理解释，所以说原判认定钱仁峰投放这个危险物质犯这个罪过，事实他不清，证据他不足，故再审宣判钱仁峰是无罪的呀。可是要说起来，这个时日已久，经过13年的申诉，虽然说钱仁峰进去的时候17，现在放出来30了，释放回家，可是家中的老母已然于今年4月是不幸病逝。钱仁峰说了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那位说，这个事情倒是讲完了，也说清楚了，怎么理解呢？说这个无罪是个什么概念，谈谈个人看法啊。无罪是不是就等于没有嫌疑了呢？不是。说想当初这位钱姑娘，当初警方怀疑她一定是有嫌疑，否则她不会引起注意。但是从嫌疑到定罪，她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您说是什么呢？证据啊。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他不能定罪，是吧？法治精神的核心就是不能够仅仅因为嫌疑而给人定罪啊。所以说钱仁峰无罪开释， 要我说啊，并不意味着这个巧家投毒案的结束，而是新的侦破的开始啊。实际上这不是个孤立的事情，怎么说呢，一个时期以来，一些个有问题的案件得到了及时的纠正，广大人民群众是拍手称快。大家说了，这是咱们依法治国的胜利，说的没错，但是呢，咱们不能止步于此啊。还有两件事情，个人以为应该抓紧落实，一个追责，说对当年案件侦办审理负有责任的人要依法依纪依规进行问责，不是跟谁过不去，也不能搞无限上纲，但是是谁的责任，要负什么责任，这些个都应该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，不是吗？二一个，有些得到纠正的案件仅仅是宣告涉案人无罪，但是案件本身他没有侦破呀，真相依然是迷雾重重，对这些个案件也应该追查到底。虽说有的案子隔的时间长了，但是呢，以现在的技术手段也不是说就没有成功侦破的可能，关键要看什么呢？啊，你说对啊，关键要看什么呢？要看这个呀。 绝不辜负啊 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，画了画外之怎样概括这一年汉字里头它有个连板，我是立新，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，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这是人民网新华网均作报道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了，习近平李克强做重要讲话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这个反家暴法再审议，性暴力是不是要纳入这个家暴的范畴成为焦点，今年汽车召回量达到新高，中央纪委通报了7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的问题，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将调查深圳滑坡灾害的原因。新华网，国家防总可是说了啊，2016年春季可能发生大范围春汛，得早做准备。新浪说是全面两孩准备元旦落地啊，这个是一个啊，跟大伙打个招呼是吧。腾讯说今年啊，北京啊今天迎来本轮重污染的峰值，呼，今天北京各报一版内容，北京青年报也说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说这个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当的要降这个房价。啊，目前为止深圳那山体滑坡哈，85人失联，救援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。北京晨报说了，地铁啊，咱北京地铁月底的要试点低峰票价的优惠，锁定7折。哦，就说低峰啊票价优惠啊。京华时报说这个密云不是撤县设区了吗，首任区长星期四要选出来。这个还有这个新京报的报道，说是这个清华附中工地那坍塌那事儿，您还记得吧，15人因此获刑啊。哎哎，哪儿去您，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哦，嗨， 嘿嘿嘿，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。 果真了，听什么听 ？FM， 听听听听。 去去去，一边去，给我听听。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。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下面呢，咱们来看这个大报，今天的人民日报 说咱们国家这个立法，21号啊，这就是昨天提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审议的反恐怖主义法草案三审稿，说对这个恐怖主义的定义、涉恐信息传播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明确，这是必须的，这是大事儿，关系到咱国家安全社会稳定。还有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这个中央纪委不是通报了吗？蹊跷吗？干部违规接受宴请啊，这个事情啊，说是通报说了啊，对那些个视纪律如无物、不收手、不知止的要从严查处。接受宴请的是4个，违规打高尔夫的是2，操办婚丧喜庆的1个，公款旅游的2，加起来7个啊。就是说这个事儿啊，那么另外呢，人家说了，新华社专门发了一篇文章，说这个党员干部的这个朋友圈该怎么发。这个头前咱们说过，外地公安局一副局长在朋友圈里面妄言啊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，结果被查处了。哎呀，说这个，哎，你我跟您说啊，这它是有区别的，是吧？说你这个朋友圈，你这属于公开议论啊。那这个能不能作为党员干部，能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发表观点和言论，这个有纪律管着，是吧？那你这是按规矩来吗？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吗？是吧？人民日报说了啊，看病难，继续议论这个事情。这回说的是一位影星大美女李姑娘，李姑娘看病难啊，怎么的了？说是这回看病难不是在国内，而是在国外。在澳大利亚是拍片子是干嘛？连续高烧16天，当地的医生没办法确诊。哎呀，老这么烧不行啊，连夜飞回国内给看病去了。大伙说，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在国外说看病方便容易，那这不是个伪命题吗？啊，还说那个哟，一段时间以来啊，这个有那个啊，当然也不是普通人都能这样，是吧？咱们都做不了啊，咱们这挑费太高了。啊，家底儿厚实，那个说到国外瞧病去、体检去啊，就这个，那国外医院医术高，服务可好了，哈哈，哎呀，跟国内没法比。其实呢，嗨，一码说一码，关键咱们还是得提高国内的医疗服务的水平，是吧？你这个硬件它不够硬，软件也不够软，这还是存在缺陷和差距。但是呢，也不能够因为这个，哎呀，就那他们那都月亮都是圆的，两码事儿，是吧？月亮都是圆的，咱们这研究中医这个得了诺贝尔奖了吗？你看看屠奶奶吗？光明日报人说了啊，中医药立法用国法来保障中医药国粹，这是应该的，是不是啊？得抓紧喽。今天一句话新闻，这个京华时报说星期4降温，刮起北风呀，哈，好消息啊，降温是好消息，刮风是好消息，是吧？风局上班喽，哈哈。这个北京晨报说了啊，咱们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方案公布了，公务员缴费是工资基数的8%。那么北京青年报说呢，这个大石烂的52栋建筑啊，搞这么一个建筑群吧，延续民国风啊，说叫北京坊的这个项目，17预计明年底要完工啊，这个不错啊。但是咱们说啊，这个啊，咱们可千万别搞得跟那个啊，就之前有那个是吧啊，看上去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个什么像啊，对，不能那样啊。北京晨报说是抓紧时间查这个尾气，尾气超标32辆大货车被罚，应该罚。今天的人物，检察官、法官外带失足少年，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北京晨报说的，16岁一甘肃男孩听信老乡的鼓敲，鼓敲就是教唆，哎，到北京来挣钱，北京好挣钱啊，偷东西，哎，偷东西啊，盗窃，逮住了。逮住之后还跟警察说呢，你怎么不把我放了呀？为什么呢？老乡说了，我这个岁数逮进去当时就放，哪儿那么便宜的事儿啊？你这叫未成年，他也是犯罪啊。所以说嘛，这个接受了啊处罚以后，